第53集，人间烟火气。仁义给龚应贤倒了一杯水，然后就在一旁安静地陪着他。两人仍然在审讯室里，龚应贤坐在椅子里沉默了许久。那一次性纸杯衬得他的手格外的大，可仁义分明从这大大的身体里看到了一个被藏在内力深处的小小的影子。18年来从没有真正走出来的影子。龚应贤僵硬地抬起手，似乎才发现自己手里有杯子。他将杯子放到了桌上，深吸一口气，闷声说： 为什么你总能看到我这副样子？ 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沉着冷静的，唯独在仁义面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因为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会互相袒露不一样的一面，是吗？ 龚应贤用手扒过额前的刘海，那被汗浸湿的碎发贴在头发上，露出大片光洁的额头。 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你想说，我很愿意听，但我不勉强你。 龚应贤抬头看着仁义，目光有些空洞。 我当警察，是为了找到杀害我父母和我姐姐的凶手。 我猜到了。 我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马上就要过20年的追诉期了，我却连一个可以起诉的对象都没有。 仁义看着龚应贤眼中清晰的痛苦，心中也充满酸楚。当年一个只有6岁的还不大记事的孩子，要去追寻18年前的线索，那是何等的艰难。 这些年我和严姐收集了所有我们能找到的证据，可线索还是断了。但就在刚刚，那个人说出了他本来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他应该不是凶手吧？年龄不符。 不是，但他也许知道是谁。凶手还活着，还活着。 我能帮你做什么？ 龚应贤凝望着仁义，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迷雾一般的瞳光。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知道。 没关系，我等你整理好思绪，也许我真能帮上忙。 仁义准备回家问问他爸还记不记得那起火灾。如果要寻找湮灭了整整18年的线索，没有人比当时在场的人更有可能知道了。只是以他爸大脑的状态，未必能记得什么，所以他现在不打算告诉龚应贤，免得让人白高兴一场。 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快要绝望了。没想到线索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善恶有报，这证明你注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我不在乎能不能把他绳之以法，只要找到他，哪怕过了追诉期，我也会亲手杀了他。我想象过50次。 龚应贤十指相扣，抵住了额头，口中发出令人胆寒的言语。 在他身上淋满汽油、点火，我站在一旁，听着他惨叫，看着他活活被烧死，就像他对我家人做的那样。 你现在是一个警察了， 我相信即便他站在你面前，你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纵火犯，对吧？你家的遭遇跟宝生化工厂爆炸案有关吧？ 龚应贤的肩膀抖了抖，良久他才哑声道： 你猜的没错，我父亲只是替罪羊，我不仅要找到纵火的人，也要找到指使他的人，我要报仇，我要还我父亲清白。 仁义眉头紧蹙，难以想象当年的事故到底埋藏了多少残忍的阴谋。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调查这一桩看似毫无关联的纵火案时，会意外地找到断了许久的线索。一切的一切都是注定。仁义有些担心龚应贤此时的状态。 我送你回家吧，你今天太累了，什么都不要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约好了。 什么？ 龚应贤抬起手臂给仁义看他的腕表。 哦，挺好看的，看着挺贵的。 还没过十二点，今天我应该去你家做客。 龚应贤此时一点都不想回家，他想要仁义陪着他。仁义心脏狂跳了一下，脱口道： 好啊。 可他说完之后就有点后悔，这句好啊未免显得太急切。可是他真的没忍住，喜欢一个人原本就是忍不住的，所以他一次次找寻各种各样的借口去见龚应贤，哪怕一再的想要遏制自己的感情，都是徒劳。是他怂了，他知道龚应贤对自己没有那样的想法，从他承认的那一刻起他就输了。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可以，谁也不想把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只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两人离开了分局，驱车前往仁义家。一进门，龚应贤就认真地环视四周。 是不是很久没住过这么小的房子了？ 从来没住过。 那今天就当大少爷体验生活了。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龚应贤看着这普普通通的屋子，却倍感熟悉与安定。跟千千万万个别的房子都不同，也许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仁义的气息。 住过几年，我爸生病后啊就搬回老房子了，那里不是离中队近吗？哎，盛伯把该准备的都给你准备了，床单被褥都是从你家拿过来的。哦，还有你的心肝宝贝枕头。 龚应贤的表情顿时有些不自然，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借机转过身去。 那个枕头就是很舒服，有什么奇怪的？ 是吗？到底什么厉害的枕头？让我枕一枕。 你想要我的枕头？ 仁义正脱下外套换上围裙，他咧嘴一笑： 你就剩下不到30个了，还要用后半辈子呢，我可不敢要。 龚应贤似乎松了口气，他原本是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枕头给任何人的，但如果是仁义想要，他也许…… 你坐着看会电视，我去把饭做了。你饿了吧？咱们俩从下午到现在可什么都没吃呢。 太晚了，吃我车上的盒饭吧。 那怎么行？来我家做客，怎么能用盒饭招待你？切，没事儿，食材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给我一个小时，好吧。 仁义在厨房忙活的时候，龚应贤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纷乱不堪，思绪似乎还被兜茂南的话束缚着，无法解脱。他狠狠拍了拍脑袋，意识到自己今天情绪起落太大，非常不适合思考。他现在需要的是补充能量的食物和一个好觉。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阵阵香味也从门缝里飘散出来。龚应贤一向不接触烟火气，他对这些东西的记忆太痛苦，这一生都在竭力回避。但经过一次又一次非自愿的脱敏治疗，他的耐受性确实有所提高，比以前好多了。此时此刻，他竟然想看看仁义在厨房里做什么，这种欲望甚至盖过了他对烟火的厌恶。他犹豫了半天，起身往厨房走去。推开厨房门，一股热气扩散开来。龚应贤看着煤气灶上旺盛的火苗和砂锅升腾起来的烟，身体僵了僵。 怎么了？ 看看， 你应该不想看这个吧？ 我还不至于怕这点炉灶火。 龚应贤看着仁义系着围裙的居家模样，心里莫名的涌起一阵暖意。 你在烧什么？ 这个是牛肉炖土豆，这个是冬瓜汤。 龚应贤皱了皱眉。 放心吧，我也准备了几个冷菜，免得你不吃。你要真想看，先把衣服换了，免得把你西装熏出味儿了。 龚应贤转身换衣服去了。过了一会儿，龚应贤又回来了。他换上了一身墨绿色格子的居家服，依靠在厨房门口，安静地看着仁义忙前忙后。仁义无论是侧身还是背过身，都能感受到龚应贤的目光。那穿着居家服出现在他家厨房的模样，就好像两人住在一起似的。仁义趁着转身的时候控制不住地咧嘴一笑，哪怕饥肠辘辘，他依然希望这顿饭能做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好让这一刻可以停留得更久。 唉，多美好的人间烟火气呀。